好，星期二得到翻嚟第三节，咁我哋会继续补充翻呢个楼市先啦。咁啊，讲翻咧嗱，政府最近咧成日都讲，即系会公布啲数字啦，就系咩潜在楼宇供应系嘛？咁讲呢啲说话出嚟，即系呃鸠人啦，即系叫做画饼充饥吓，周围日日画饼俾你睇啊，冇噶啦，唔使你哋唔使抢楼啊，唔使出嚟买楼啦，有噶啦，嚟紧有噶。如果有啊，唔使讲呢啲嘢啦，即系冇。如果有供应就唔使出辣椒啦，出咗三镬即系冇办法增加供应咯。嗱，2011年咧就仲系曾荫权时代，当时咧就系财爷出嚟宣布嘅，第二次都系，今次咧就俾梁振英抢咗出嚟咧，骑劫咁样骑捻咗佢啦。咁但系咧，佢哋嗰个方法咧，即系咧头两次辣椒咧，我觉得都系令到个市场个供应减少。咁供应减少咧，系令到啲人咧。是不放盘的主人来的。楼市为什么现在的楼会谷到这么贵呢？其实这两个辣椒是很大功劳。 因为惩罚放盘那个嘛。 是啊，惩罚放盘那个，即是有三年内不放盘。那老实说少了人放盘，尤其是少了炒家放盘。 压缩了个供应啦。 根本他们做的动作呢是赶走所有炒家。当赶走所有炒家的时候呢，那批人经过了那个叫做 消化期。 消化期之后呢，出来那班呢就叫做 end user。 Anusa 买咗之后就唔会放出嚟噶啦， 更加 嗰啲楼喺市场卖一件就少一件噶啦。你谂下啦，你又冇办法增加供应，市场上真正嗰啲人咧又买一件少一件，咁你老实讲，楼市点办法唔升咧？不过咁，楼市净系一个住宅升得咁紧要咧，其实有第三个原因，有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咧，我都即系嗰篇嘢都有提及噶啦，就系因为咧以前工商铺咧系其实投资咧，如果真系大额嘅人咧，通常都买工商铺，好少话，我要买啲买五亿嘅楼嘅，冇嘅，好极少嘅。当然有啲巨富可能买间屋啊，嗰间嗰个叫做边个袁天凡买一间屋15亿，咁冇得讲啦，咁佢买翻嚟，即系有啲大有钱都要买间超豪宅，咁冇办法。一般人投资唔会话，我话谂住嗰啲单位5000万买10个啦，买投资啦，冇嘅，冇呢啲人嘅。 因为去到呢啲咁嘅银码，毕竟唔会供应多噶嘛，即系个供应量一定会少。 嗱，一嚟供应量少，二嚟咧。买得起到咁大银码嘅人咧，一系买一间屋自己住，一系咧就会拣啲一栋栋，或者买铺，或者买写字楼。写字楼就反而系长期以嚟都有啲大银码成交，譬如咧，有啲人一买力宝啊，买两层8亿噶啦，两层去咗，吓你唔好谂住有10亿好多钱啦，啱够买两层嘅啫。咁变咗咧，因为工商铺咧，其实就比住宅复杂好多嘅，你计算嘅嘢会多啲。住宅好简单，高低层。面积、坐向、海景、望山、冇楼景，冇其他嘢噶啦。但系咧，工商铺就会复杂，牵涉到嘅嘢复杂好多。写字楼头先面对嘅问题，全部都有高低层、楼景、海景、写字楼。跟住咧就系、是、里面嘅大细同埋嗰个实用率。以前咧就卖8.5%、80%、75%、 发水、 发水，而家发到好似7%都冇啦。 冇70%， 系啦， 冇70%。 啊，甲级冇70%啦吓，乙级可能有。咁所以咧。写字楼都再简单啲，比起工商铺厂咧就复杂少少啦，又牵涉到好多嘢， 好多技术嘅， 好多技术嘅问题。最麻烦就铺，咁变咗咧，好多人咧就买咗喺呢几年咧，铺里面有好多蛊惑嘢出现，令到好多人选手，例如买咗啲租约有问题嘅铺，例如买咗啲汤铺， 投鼠忌器， 系啦，咁佢哋咧觉得咧，哎呀唔好啦，原来咁复杂，咁多陷阱嘅，最终。都是走去只是买住宅，乜都不买了，只是买住宅，所以是今年令到住宅一枝独秀的，铺位都冇乜点升，其实铺位跌了，写字楼都好啲， 同埋可能亦都嗰个零售， 零售 跌啦，咁你个铺位又睇唔到，好似 睇唔到前景， 即系啦，即系都睇唔到佢有增值嘅机会，我买嚟做乜咧？ 冇错啦，其实写字楼当时都系嘅，有个顶压住咧，好似都冲破唔到，因为咧有个升值预，当时大家觉得升值预期冇咗啊，因为觉得香港经济唔好嘛，经济唔好，租写字楼嘅人自然放弃噶啦，或者有啲行业 必须啊嘛，可以唔租， 系啦，咁。但是嚟紧咧，今次呢个辣椒出现咗之后咧，好大机会会令到呢班人咧会出翻嚟买写字楼，因为咧未必要买铺啦，因为买铺咧真系要好专业，唔识嘅人咧基本上买铺咧可能10个咧有5个咧都会错嘅。 中招。 其中以往买铺升值赚钱系因为个市大升，铺位系升得最劲嘅，因为供应少嘛，但系亦都一样系冇新供应。 所以佢系开升得咁紧要。咁嚟紧可能咧就会出翻嚟买写字楼同埋厂，厂可能买翻啲新少少嘅厂啦，因为旧嘅厂有好多好多好多古灵精怪嘢嘅。 自从嗰次个火灾嗰、那个 系啦，又有风险，同埋有啲好多古灵精怪嘢嘅，其实嗰啲旧厂。咁啊，因为我都唔系太熟嘅专家，我亦都唔敢讲，所以咧嚟紧可能嗰啲钱都会投入翻啲可能月下顶下，因为呢啲个尺价相对嚟讲冇咁。 香港人都系中意砖头吓、啊，始终对砖头都情有独钟。 唔怪得噶，呢个系香港政府另一个盲点，佢哋唔知道点解啲人要买楼，因为雷曼爆煲，人哋唔信你债券啊嘛，你够胆 sell 人买债券，啲人唔睬你嘅。第一，第二。股票市场太多老千，股票十只九只假，买股票嘅人炒股票嘅人，十个输咗九个半， 个个督数嘅， 十个输咗九个半，任何嗰啲投资专家够胆嚟讲我都好，香港系十大首富从来冇一个炒股票发达嘅，有一个叫香直球死鸠咗啦，冇第二个噶啦，个个都输到扑街嘅买股票。有钱佬都输到扑街，唔系净系我讲乜嘢，我识得啲有钱佬。 股票评述员啊，或者可能发达。 股票评述员 吹啊嘛， 自己冇买就会发达，买嗰个都扑街嘅。我可以话俾你知，我够胆讲，有买股票嘅评述员一样输到扑街，佢自己系咪？佢唔出声嘅啫，除非佢靠线勾你违法为生。 不过你通常咧，发觉而家咪喺啲电视节目度话啊，你诶、我而家推介呢只股票啊，我有冇持有？我冇持有。 冇持有嘅 通常都系冇持有多嘅， 冇持有嘅。 就算佢点推介都好啦，话呢只股票哇会大升嘅成，我冇持有。 啊，咁佢可以持有嘅，譬如阿你，咁你诶汇丰，你唔通话诶我有汇丰，咁你可以持有嘅系咪？即系个 config 冇咁多，冇咁大啦吓。但系咧，你嗰、那个诶、香港人系真系喺股票输到怕。而家你见成交咁低，其实知道咩事？因为咧股票真系一个大陷阱，佢主要系靠劏你嘅。啲庄家系摆到明劏你嘅，唯一劏唔到你咧就系、是、二手楼，唔系一手楼，一手楼都劏你。听我节目嘅人知道啦，我叫咗2014年叫人哋千祈唔好买一手楼，点解呢？因为咧香港嘅发展商咧系将所有啲一手楼唔值钱就包装成豪宅嘅，系咪？嗰啲地方，尤其是长江最捻叻，呢、這个李嘉诚真系抵佢做首富嘅，系咪？乐华村够胆叫做咧九龙塘。系嘛？当九龙塘卖呢、這个半山一号，半山一号输到扑街噶。当时我有啲朋友话问我点样，我话咧我唔系做住宅，不过咧我可以话俾你知，长江楼千祈唔好买，一定输死你嘅。 即系好多炒楼变咗业主咯，因为卖唔出啊嘛。 除咗做业主之外，连租都冇得收啊，因为漏水啊嘛。长江嘅楼系所有都漏水嘅。 啊，好奇怪，系全部都系。 原因点解咧？ 唔知点解？ 因为佢哋太刻薄啲师傅。啲师傅手工系特登嘅，我可以话俾你知，帮长江做嘢啲师傅系特登咁样线勾你嘅，因为咧你刻薄佢嘛，佢一定刻薄你啲客咯，佢咪调翻转头啫嘛，即系你茶餐厅见啲人对你好招呼，个老细一定对佢好嘅，佢老细对佢好，佢咪对翻你好咯。 佢系咪有时系判上判啊嘛，系嘛？ 判上判之余， 肯最平嘅去判去做，咁嗰个又再压缩噶啦。 嗰个又俾人刻薄噶啦嘛，即系咧俾人刻薄到尽。 一级一级食一级， 佢大问题系拖数。 系啦，刻薄都唔紧要，最大问题系拖。长江啲楼咧，坦白讲，如果你做过一手楼，都知道啦。我未做过，不过我听人讲嘅啫。佢哋出佣系最耐嘅，出拖经纪拖咗最耐系佢哋嘅。全宇宙 number one 拖供应商都系 拖任何人都系， 都长命嘅系。 李嘉诚最叻咧就系同你打官司，告到你间公司执笠，咁啊唔使找数啦。佢最叻嘅 E G U 嘅，所以咧李嘉诚喺香港俾人唾弃有原因嘅。当然佢个仔比佢青春于蓝比更加叻，所以咧佢嘅仔负责嘅嘢更加衰。吓、啊，呢、這个可以咁讲嘅。但系我哋讲翻楼市，点解嚟紧嗰个购买力应该咧就会由住宅嗰度咧就赶翻啲出嚟，因为咧你冇办法，好多人本身有几层楼揸手啦嘛，焗住去买写字楼嘅，冇办法噶。所以嚟紧做写字楼嗰啲人咧就应该会生意会好好多嘅，因为冇买家印花税，只系 double。你 double 啫喎， 又冇限你三年内转卖要罚息， 冇问题，任摩 罚嗰个、啊。 不过咧，出签一次就即系其实都冇得摩噶啦。不过你去卖公司，你买完之后可以即时卖公司。咁因为咧铺写字楼咧卖公司啲人就比较接受嘅，大部分都接受。楼咧就其实冇咁多人接受嘅，呢个真嘅。不过而家去到呢个 环境咧，都冇办法噶啦，势都要适应， 都冇办法要接受噶啦。好得去到咁样啦。咁我哋睇翻咧，嗱，而家嚟紧嗰个楼市咧， 我估可能都已经是去到封咗顶啊。半年之后呢要睇返嗰个人嘅接受 性。应该真係叫做骆驼嘅背上嘅一根稻草啦。 最后 呢 个 似系啊。似系。 有冇得再上呢唔敢讲。不过呢你要佢大跌亦都好难。因为基于个因素就是全球嘅银纸印咗出嚟。有人问啦即係留言问啦佢话楼市到时会唔会进入熊市啊系唔会嘅。因为而家系银纸进入熊市。因为银纸进入熊市嗰个速度咧，一定快过楼嘅。 排山倒海嘅钱追逐有限嘅资源。 系啦，你始终咧，你政府呢个税咧，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嘅啫。因为咧，佢系唔孤得嘅。调翻转头，又系今次嘅，其实出现一个问题，都系唔孤得嘅。有楼嘅人系唔孤得俾你嘅，除咗发展商之外。因为沽俾你，我下一次如果要再买嘅时候，我有15%，除非我想换写字楼或者换铺。如果唔係都會出現呢個情況。當然啦其實我自己啦因為我自己以前都唔係做住宅呢我一路都會覺得如果要人哋推介你買呢一係就買鋪一係買寫字樓。點解呢因為住宅其實回報係最低嘅咁多個嗰個範疇嚟講。原因就係佢嗰個空置成本高。而且呢住樓你一定有要求嘛你租俾人住係咪有時越豪嘅越豪宅越靚嘅樓呢個回報率越低。頂級豪宅可能一厘嘅啫。因为你讲山顶最贵嘅楼几十万租嘅啫，但系可能要买你几亿， 同埋嗰个保养需求亦都大啲啦，即系分分钟屋企赚得唔着都要揾你嘅业主过去搞搞嘅， 争少少啫，已经嘈。 工商系绝对冇呢个问题嘅， 系啦， 系你最好唔好入嚟我写字楼搞搞阵。 即系你买写字楼，你买铺咧，嗰啲空置成本系极低，同埋咧，而家买其实买楼嗰个问题咧就系个管理费差饷唔平，你嗰条数咧。而家買樓一定係全包嘅，因為97之後咧，香港興全包現，之前冇嘅，97之前冇嘅，到樓市崩潰咗，好啦，全包你啦咁樣，所以咧由97之後咧，租樓住係全包嘅，包管理費同差餉，所以樓越貴，地方嗰啲差餉同管理費越貴，咁貴嘅成本咧，你其實計埋落去回報之後咧，一除翻淨肉咧，其實係兩厘零嘅啫，咁仲。最大问题买楼有个最大问题就是呢你睇下遇到个租客好唔好镜唔镜石。一屋嘅家私你租楼冇可能俾间空屋佢㗎嘛冇可能里面乜撚都冇㗎嘛点都有返啲设备㗎嘛。唔镜石嘅住客租你三年你要换个批家私㗎啦又要重新抌钱去装修你收个三年租就抌撚咗。 或者一个唔该好似啱啱租咗俾嗰个英国嚟嗰个 banker, 杀咗两个。 杀咗两个印尼妹。 咁、你座楼就真係唔使要㗎啦、 啊。 有啲肯卖空宅都未必肯卖呢一啲。 係、 实在太空㗎。 係呀杀咗係仲咁样死法死咗两个。係呀、 所以调返转啦就算唔系话即系唔系嗰个发生事个单位佢可能全做啊，或者系全层啊，都出事。咁、其 实 几被动嘅呢啲真系有呢好多咁嘅问题。反而写字楼真系相对 全层之外咧，楼上楼下都死， 都死嘅。 都银行原来都唔做按揭。 你睇而家康怡就知嘅，康怡而家 D 座到现在都仍然仲系有啲人系唔会掂嗰度嘅。 系， 即系有个买家话 D 座唔谂， 系啦， 就系咁样吓，成个 D 座 嗰度 封杀， 系啦，全层上下都系咪猪狗座？ 讲下 D 座系咩事啊？烹尸 啊，烹尸 咁个老公啲肉煮。熟咗就摆咗个后楼梯嗰个垃圾桶里边， 系 吓咁啊四楼嚟嘅，咁啊成栋咧到现在都好啦，啲人一听到 D 座咧都仲系有提心吊胆， 系啊好大镬， 你真系唔该买着佢呢啲嘢，你真系 咁啊写字楼咧同铺就冇空铺冇空写字楼， 好似未听 過，因为通街都死人噶啦，如果有空铺嗰啲铺又唔使租噶，所以咧冇空铺冇空写字楼呢单呢回事嘅，所以咧就少咗一份危险。咁所以咧，我當時我其實一路都係咁講嘅，啲朋友問我，我都叫人哋唔好。其實咧，如果要買就唔好買樓，但係升得最犀利就係樓。原因就係咧，因為佢嗰個掌握資訊咧係最容易。你上網睇到坐向，睇到尺數，睇到有冇裝修，好簡單嘅啫。完全去係唔需要透過一個大腦啊，你就可以決定你只係用唔用嘅啫。你買樓，你冇嘢 反射作用嚟。 系啦，當然你都要去銀行估價啦，唔好買咗烹屍啊，或者三屍命案嗰啲樓啦，係咪？亦都冇好似之前有一單嘢，又話咧嗰個係空宅嘅銀行，唔係佢嗰層唔係空宅，係佢全層都係因為佢隔離有個單位係空宅，而佢全層唔做按揭。老實講啊，買樓第一個步驟 梗係攞銀行估撚咗先㗎啦。銀行都話唔估，你知道發生咩事啦？你再唔知道，你咪打爛三盤問到篤，點撚解唔估啊？你話俾我知啊！咁銀行咪同你講咯，有乜理由你自己會落撚咗訂，仲要過埋大訂，俾人哋殺訂嘅？冇可能嘅。即係發生呢件嘢咧，喺香港社會唔可能嘅，冇可能有人有筆錢去買樓而唔去估價嘅。系咪银行系信唔过？不过股价咧可以利用咗佢先噶嘛？呢间你老实讲唔系估一间噶啦，买一层楼咪估三间银行咯。三间都话唔估价，你自己心照啦。 而家都好多空宅网啊，嗱，唔系代表冇就信佢，有就知道有事啊嘛。 系咧， 有就肯定有事，冇嘅都要去 check 下。即系起码就系即系话，我知道，喂，真系有事、啊。哦，就算佢哦，原来 check 唔到，你可以去问。嗱，但系你有肯定有事啦。嗱， 佢可能楼上嗰单位就系相思命案，唔关你事。问题银行连楼下、楼上、楼下都唔借嘛。咁如果银行你去估完价，银行话俾你知唔借，咁你咪去查根问底咯。冇可，即系我觉得嗰单嘢太唔合理，即系好多唔合理嘅，好多唔合理 又话踢契嘢。 唔系嘅，佢话做唔银行又做唔到，我似焗住俾人杀掟，杀咗卅几四十万掟嘛。哦、但系呢样嘢系唔合理咯。 呢、這个唔系踢契理由嚟嘅呢个 吓，唔系啊，你唔当你踢契，你会去买之前你会问银行噶，你冇可能咁够胆噶嘛，系咪？ 即系我哋买车问咗车会，你受唔受我玩，啊、我先买呢架车。 梗系啦，你攞单都订，佢话唔受我玩，我点算啊？ 系啦，冇错，明唔明 白先？嗱，买楼咧。我会教人以前咧就会教人哋写一段嘢落去嘅，即系买铺先可以嘅，买楼唔得嘅，写要做到按揭先买。不过通常啲业主就唔肯签落去嘅，系嘛？因为太辣啦，你要你咩？你咪借啲椅。个市升你就话借到钱啫，市 输得赢要都得。 个市跌你咪话借唔到按揭咯。 你唔去搵咯， 唔系咯。吓、啊，所以咧，好难嘅一样嘢，即系讲笑得啫吓，真系做就做唔到嘅。嗱，咁我哋讲翻咧，嚟紧嘅楼咧，我谂都差唔多啦，即系嗰个升幅咧差唔多。因为咧，嗱，我七月份我哋七月尾嘅节目讲咧，半年内个市系会创新高，系历史新高。 系啊， 果然创咗啦。点解咧？因为就系创新高，政府先要出第三次辣椒嘛。如果唔系创新高，系唔需要嘅。所以咧，我哋已经提早完成咗啦。 而且梁振英呢个时刻出招就好似众望所归咯。如果你唔系创新高嘅，跌紧落嚟，你仲要再辣椒嘅， 系啦， 啊，即系冇意思啊嘛。 唔系啊，个楼价佢会未来呢半年佢控制得好好嘅，因为佢 抽唔到水啊嘛。 佢唔系佢好多，即系头先我哋食饭嘅时候讲，我出辣椒，咁啊控制咗利息， 但系会跌。 跟住咧就谷个地产，即系将未来两年嘅供应量就变成咗呢半年咧谷晒出嚟。即系我哋好简单，我哋做地盘就上个月尾就通知，就所有嘅堆填处理费就由27蚊一吨就加到71蚊一吨， 咁即系三两倍喎。 系啦， 逼你尽快去 尽快要起好佢。因为一个地盘正正常常嘅， 唔可以拖， 大概有十零万米泥乘以 2.4 就即系有20几万吨泥。换句说话咧，佢一加两倍咧，就一个正常嘅地盘咧，就叫似样啲地盘咧，就要俾多2000万嘅建筑费，系、哦、处理费要，又系佢收嘅，因为土木工程署收你噶嘛，系咪啊？泥头处理费，咁你但系你想悭翻呢2000万，你就唯有就系想办法喺出年嘅四月一号之前。搏命谷几多，所以而家我做地盘好旺嘅。但系四月一号之后， 除之后 就你望眼我望你嘅，一个个都，尤其有个叫泰星地盘啊，佢自己都话一个盘头一个月咁做嘅，净系今个月十一月一次过拱七个地盘出嚟，包你做你都死嘅， 系 冇可能 做唔切啊， 做唔切啦，真系做唔切啦。 系啊，咁又令到所有佢又俾咗派饼仔，俾咗其他利益嘅人，因为。俾唔起呢个钱，大家想办法尽快清佢。如果你一到长途，因为车系用路程计算，我唔够车清呢度啲泥头嗰堆田区，唔够车数，唔够车，做唔到呢个转数，出得少唔得，因为佢要快。咁你焗住就近搵地方，咁又牵涉泥头山，咁咧就因为佢短距离，所以车少都做得切。咁咧啲又利益输送咗150蚊一车俾侯志强先生。 Oh. 年宵大打做生意几好，又要博连任，又要年宵大打，又谷供应量，又控制埋楼价，又损翻啲俾乡下佬。 系，哇！咁啊， 哇！咁即系话，我哋点可以离开 CY 咧？ 哇！咁啊，梁振英真系点晒喎，梁振英。 所有嗰个饭局系讲咗呢啲， 唔系啊，所有嘅利益都系由佢输送出嚟嘅， 系啦， 系嘛，真系。 哦，所以佢 最难， 所以佢而家未咯，佢所有嘅税收未，上年未创新高咯，1400亿咯， 梗系啦，嗰啲新高有好多嚟自嗰啲 double stamp。是咪？啲人 double 都俾你喎，系嘛？ 香港其中一个最大收入来源就系利润费， 利润费咯， 系就系最贵啊嘛，系直接税收嚟噶嘛呢个。嗱， 咁政府今次咁样做咧，楼价佢系有效控制到噶啦。不过问题咧，控制咗几耐咧？我谂都系半年啦。你见佢其实每一次低潮咧，都系半年。 一定要消化同埋，即系等件事发酵咗啦。嗱，咁啱啱上个礼拜呢个公布啊，咁。对上呢个礼拜日咧，即系寻日咧，寻日六礼拜六礼拜日咧，两日咧，全香港嘅十大屋苑成交得七宗， 系， 直情系等于冇成交咁滞 啦，一定跌晒啦。点解咧？ 可能系之前已经倾掂啊，要有少少可能脚软啊，就倾未埋佢嘅啫。 系， 咁我谂而家啲人都静观其变， 一定噶啦、 啊。有心买嗰啲都要睇下，睇下你跌成点先。 嗱，而家咧。俾个 tips 大家，如果大家想上车咧，尤其是首次置业啦，或者而家未有物业嗰啲咧，就睇定啲， 跌到定啲啦， 第五个月咧就可以去买， 应该差唔多反弹，应该会跌噶啦，应该一定会点 跌有跌，我谂系跌半年噶啦、啊。总之咧，但系咧，我谂嘅幅度系会15%以内，我谂系10%。接近10%唔夠啦，今次嘅跌幅啊，即係講個樓，因為咧坦白講，樓亦都升得太緊要。 咁都屬於大漲小回喎，都係 大漲小回嘅， 升咗兩倍，你跌翻10%， 每一次都係大漲小回。 有啲地方唔止升兩倍。 其實啲人以成日都話，樓市冧，而家我可以用一個好淺顯淺嘅道理話佢聽咧，而家咧係銀紙步入熊市。是你手上的現钞步入熊市， 即系好似 Tony 你话斋嘅专本位啊嘛， 系唔系刘本位？专本位系因为汪敦敬听咗我个概念就抄鸠我，喺2015年嘅二月份听到就抄鸠我嘅。咁、okay. 我哋3月8号咧嗰日咧就搞网聚，咁啊嗰日咧佢系前网聚前一排就讲嘅，咁啊梗系听捻咗我节目啊，或者听到有人咁讲，咁啊将佢变成专本位啦。因为咧全世界系我第一个讲噶啦，冇第二个讲嘅呢番说话。因为咧，我见到，因为咧，嗱，你当然唔可以话同当年嘅金本位相比，但系有个问题，而家系仲劲过当时金本位，原因就系全世界净系睇你有冇砖头，因为你其他嘅资产都系贬值紧啊嘛，人哋系唔信，尤其是唔系香港噶，大陆都系嘅，你见大陆人买债券嗱，俾个宗旨你，点解咧？唔捻信啊嘛。債券是咩人買？是央行同埋投行買嘅啫，冇第三個人買嘅。全世界就係國家嘅央行同埋嗰啲投行，當然包括主權基金啦，其他冇人買嘅啦。因為咧，你一般嘅人根本就怕撚咗債券呢兩個字。咁股票，除咗美國嘅股票有人買之外，其他股票啲人都驚。尤其是香港股票、大陸股票係輸撚到怕嘅。买亲都输啊，边个觉得买啫？系咪先？咁所以咧，你唔买楼，买啲乜嘢啊？嘥鸠气啦！除咗你买腾讯之外啦，喂，近呢五年内你除咗唔系买腾讯咧，呢十年都系。 系冇错。 除咗腾讯系跑赢楼之外，冇嘢跑赢楼。 系啊。 你有知唔知捻到啊？200蚊卖捻晒啦！讲紧五合一之前啊， 有啲5蚊啊，升到10蚊都卖咗啦，升一倍仲唔够啊？ 梗系啦。 喂，分分会。跌翻落去，起码跌1/4啦，又呢又路系嘛？咁冇嘅，升5蚊升到10蚊都卖噶啦，有啲人。哇，点会升到200几？ 李嘉诚啊，中人寿5蚊就沽捻晒啦，已经。所以咧，李嘉诚都唔系最叻嗰、那个。 不过今次濑咗嘢啊。 喺边度咧？ 嗰个农业系咪农业银行？唔系储备邮储银行啦， 好湿碎啫。 买滞嘢， 佢啲系俾面派 嘅。 其实佢买啲系俾面派。 当送礼。 佢当时买南方航空，97年买南方航空，转头偷步沽咗佢，喺禁售期之内就沽出，佢都知道拉捻咗嘢啦。唉，减少损失啦嘛，尽量输少啲啫嘛。 冇所谓啦， 即系佢都系要俾面啫。喂，不过俾面咩？揼心口都输几千万就唔抵。今次邮储好似输成亿，咁都唔抵啊！但系冇办法噶，呢啲要俾面啊嘛，你一定要入货噶嘛。咁有个嗱，你睇翻啦，嗱，我哋都要回应一下，就系关于呢个李嘉诚咧。你谂下，你真系买几百亿嘅英国电厂，收每个月嘅收嘅回报系收紧，讲紧一年可能收有几亿嘅收，几十亿收入啦，每个月有几亿嘅收入啦，你会唔会真系借美金就系买英国嘅资产？梗系借英镑买英国嘅资产啦，因为你每个月都系收紧英镑啊嘛。 你咪度蚀纸水噶嘛？ 冇错啦，你一定 冇冧紧落嚟。 所以你是不会咁 跌嘅时候你冇损失，升嘅时候你换翻嚟食纸水，呢个世界冇理由嘅， 冇咁白痴嘅， 俾边个做都 全世界有嘅事嘅。唔系啊，你如果买一层楼咧，可能你会将你会走去用一啲港纸仔换咗佢，但系咧你。其实买楼都冇可能借，唔喺当地借英镑啦， 系啦， 要收租，你话自己用咧冇所谓。 你要将其中一个因素定咗，你先至可以计到你赚蚀几多噶嘛。 冇错啦，所以咧， 而家你做生意， 所以老萧佢话假设人哋会去借美金， 假设啊嘛， 假设你就估佢输几多钱，你点知佢咪 计唔到？ 而且佢好大機會係超過九成九係佢一定借英鎊，因為個個月都係收英鎊翻嚟，唔通收到翻英鎊翻嚟又換翻美金啊？你會咁計數啊？梗係唔會啦。同埋幾百億嘅嘢買幾百億嘅嘢，唔係同你借銀團貸款去買嘅，係嘛？喺當地央行或者嗰啲即係當喺當地就借到噶啦呢啲錢，係嘛？喂，你买翻英国政府嘅嘢，或者买翻当时公用市嘅嘢，系一定系最低成本嘅嘢嚟嘅。 你自己本身有嘢担保嘛，等于喺佢当地。 系啊，最好。 屌你老母，你系喺呢度买嘢，喺隔几个国家嚟借钱。 系啊， 因为你点讲都系公共事业嚟噶嘛，当地政府冇噶，你都系帮我养住啲人啫嘛，佢点解唔支持你呢个公共事业啫？ 系啊，一定啦，所以个利息一定系低嘅，唔可能四厘银。 系借力打力啫嘛， 系低到不得了嘅，一定系。你香港都系咧，香港都有钱佬仔买楼一厘，系咪？你得唔得啊？你未必得，有钱佬得啊嘛。有时你要用有钱佬嘅心态去谂，唔能够用普通人嘅心态去谂噶嘛。人哋做紧一万亿嘅生意， 唔惊你还唔到啊嘛？ 咪系咯，人哋咪啊，人哋有抵押噶嘛，十几厘回报系咪先？咁所以咧，就你攞长江基建嗰个出嚟解释咧，系解释唔到噶，因为咧你唔会攞六厘嘅嘢。出嚟借钱出嚟做一啲咁嘅回报嘛，因为嗰啲固定资产投资系唔需要系出，唔需要出。 喂，讲开利息啊，成日利息。喂，而家美国加息减息咁，喂，就影响得我哋香港股票最紧要。而家美国大选听日嚟噶咯，点 系啦？听日大选咁好，应该会唔会冇得爆冷？根本就冇得爆冷，亦都 系咁睇。 因为咧。即系你买噶侵咧 ，download 侵咧就冇可能会派彩嘅，唔系冇得派彩，因为佢去到试过上到去四点二几、四点三，又跌到落去三点七几，试过赔率热咗嘅，点解咧？因为有人唱佢嘛，唱佢觉得抵买嘛，赌钱 买下盘啫嘛， 赌钱千祈唔好买抵买。 阿通啲菜，即系同你老友归老友，你咁样讲。就即系冇花生，即系牺牲咗我哋呢一节嘅收听率。你应该学下老萧，特登开一节出嚟讲。如果当捞真赢系点样？ 仲要讲到似陈陈，应该系佢选中啊！ 咁样，大佬，咁我哋先可能够刺激带动我哋嘅收市啊嘛。 咁我哋咪混淆视听。 不过我哋不嬲都系讲真话。 系咯，我哋唔喺度混淆视听博收市。 我哋咧，我哋可以用一个叫做。正面啲嘅态度啦，如果当老七真系当选咗，嗱，我哋用正面啲嘅态度去谂下，佢咧一定会推翻晒所有嘅叫做佢所讲嘅嘢，一定唔会履行噶啦。咁但系有第一样会做啲乜嘢咧？去同习近平合捻，或者叫埋普京一齐嚟，两条一齐合。所以咧，对于中共呢个政权咧，系百利而无一害嘅。咁对香港有咩好处啊？中共。见到有咁大条水喉射住，见到有咁大嘅财源，咁啊可以控制全世界，咁可能到时恒指就去到四万点啦，系嘛？即系我哋用嗱，我哋用好嘅方面， 好正能量、啊， 恒指四万点咧，太古城五万银一尺啦，系咪？咁到时咧， 一片大好， 到时就唔使辣椒啦，放宽啊，任鸠你买，任鸠你炒，而家中国一片大好，统治世界未来系嘛？美国咧都要向我哋低头啦。系嘛，过嚟担啦！啊，呢个特朗普啊，嚟帮阿习爷爷担。咁所以咧，我哋咧，如果照住呢个方，即系呢个角度去睇咧，又唔能够太悲观。 喂，咁即系好似通尼你讲话嗰啲美国嘅啊年轻少女。千山万水去中国广东莞做 东莞做鸡，冇错啦。 调翻转头咧，就要偷渡上去中国海外嗰啲货轮啊，嗰啲远洋货轮，个个咧都系大鼻啲一两条嗰啲一两条啲长面包咧，好大条嗰啲咧，就上晒去个船度一桶蒸馏水咁样啦，就偷渡坐20日船，就横渡呢个太平洋，就嚟到中国嘅东莞吓，喺虎门， 好似去朝圣咁样， 喺虎门定系边度咧就登陆，咁咧就要惊中国咧嗰啲公安咧就。放狗啊，系嘛？咁啊，放狗咧，怕咩咧？有以前老萧嗰套戏叫《公子多情》，偷渡咧有狗点算啊？ 狗屎， 偷老虎屎，偷老虎屎踩喺块面度，啲狗一闻到老虎屎就知道有以为有老虎就唔敢埋嚟啦，吓、啊。咁啊，周润发仲食埋添，好似定系叫曾志伟食咧，我唔记得咗，太耐啦，十几年。 通常都系周润发食嘅，佢通常都系喺嗰啲角色扮下傻仔先，之后先反底。 即系而家你哋真系毫无悬念噶啦，你谂？ 我谂冇得输噶啦，希拉里。 冇可能嘅。 嗱、 啊這個， 我点分析咧？因为 投咗票咁耐啦，已经。 因为系啦，第一啦，第二就系话讲真啦，其实而家肯出嚟讲嘢、肯投票嗰啲。是会投即是新嗰班人啊投票啊是投 Donald Trump。不过新嗰班未必一定会投。就算佢唔支持希拉里佢都唔投。如果咁讲嘅话呢希拉里系相对稳阵好多。因为佢有票仓㗎嘛。佢本身有个基本盘㗎嘛。Donald Trump 系全部系要靠啲新人嘅。 系因为佢共和党嗰、那个系统呢其实呢俾佢搞。 本身自己嘅系啦其实佢就等于拆緊大台嘅。 佢系啦 佢上嚟系拆大台嘅。 佢已经搞散咗共和党嘅系统。所以我话呢共和党呢即是呢个 Donald Trump 对共和党嘅伤害呢係大过当去年洪秀柱对呢个国民党嘅伤害。国民党临时换人啦因为洪秀柱唔得啦太伤害呢个党啦。Donald Trump 亦都係令到共和党伤害得太 大。分分钟有啲係唔投共和党转投呢个民主党对因为 Donald Trump 嘅。有唔 有可能。 有啲唔投啊。 係。 唔投嘅对希拉里系最有利。 相对呢因为其实美国呢其实都好撕裂嘅今次选举。因为两边阵营呢都系叫各不相让。当然呢民主党方面比较嗰个叫做呢风度好少少。共和党嗰边呢风度差啲啦尤其是特朗普嘅阵营。每次去示威嘅人呢佢都差唔多掟人哋出去嘅。 其实睇返呢即系真正分析返呢即系如果用佢政治嘅观察分析呢就系、是、希拉里就算当选到呢其实佢都唔系咁容易行。因为佢睇到嘅佢同 Donald Trump 一个政治素人嗰、那个百分比系相差得咁少嘅。 咁少 系。虽然佢系赢佢会赢好明显睇到系会赢但系佢唔系赢多。 因为佢 赢得好窄、那個。 可能佢喺嗰个叫做国务卿喺国务卿嗰个 政绩唔够多。 政绩唔好同埋可能亦都犯落好多嘅错。不过 希望佢当选之后睇下你唔点做法。 喺相对嚟讲呢佢喺民主党呢系属于比较鹰派嘅。呢、這个叫做希拉里，系比奥巴马更加硬好多嘅。奥巴马系公认咗嘅夹派嚟嘅，样样嘢咧，系都系 四四六六拆掂佢啦， 类似 和李飞， 即系咧佢系啦，和李飞飞嗰只俾人话系左交嗰只，但系希拉里咧绝对唔系左交，佢绝对系有即系点讲， 佢真系有机会搞鸠大陆， 系识得玩阴谋诡计嘅人嚟。讲奸佢奸过特朗普好多，呢、這个嗱、哦、老实讲，特朗普绝对唔系奸，佢系戆捻鸠嗰只嘅啫。同陳文一樣嘅，係戇鳩嗰只嚟嘅。咁老實講啦，你話咧，希拉里上台咧，如果對呢個亞洲嚟講咧，我覺得對香港係有利過特朗普。點解咧？佢肯定咧係會對付大陸嘅嗰個手段咧係強硬好多嘅。 冇錯， 因為佢克林頓時代咧，當然克林頓咧，亦都係第一時間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啦。但係佢喺後邊亦都諗咗好多橋。咁今次呢我觉得即係嗰个局势呢都唔会点改变㗎啦。即係你好难到爆到冷因为美国个制度呢系讲选举人票㗎嘛。 冇错。 係咪 ?270 张就搞掂。 你冇得爆冷㗎呢样嘢。即係你全世界嗱英国脱欧可能会爆冷你有时计唔到啲数。但係呢你一讲到选举人票嗰方面呢就好难。 因为你知识睇大当人真係要投票嘅时候佢会諗好多嘢即係你吹水冇问题。即係就算做咗个网站未从来都系啦有时网站不能尽信㗎啦嗰啲网站预测嗰啲。点知真系最后如果你攞住嗰啲嚟做你嘅选举工程嘅一啲嘅备考嘅话呢分分钟系赖嘢仲知 道。係 咁所以都系我觉得希拉里已经冇得输。 照睇就咁睇嘅。咁啊，都冇乜，即系老实讲，如果赌博角度，我一定买特朗普啊，好分啲啊，少啲。问题就系 咁唔使买咁大咯，买下半。 问题系冇得赢， 买烂码。 唔系啊，问题系冇得赢啊，大佬，冇得赢嘅嘢你赌嚟做咩啫？你冇得搏嘅，即系买烂本系唔能够刻意求冷。 冇错， 刻意求冷， 冇错， 即系赌钱落海啫嘛。所以咧，我系今次 你都唔会长长九啊九倍跑出嚟。 我咁中意赌冷门嘅人咧，我都唔会买特朗普仔嘅原因。冇得爆嘛，有得爆就话啫。咁喂，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呼吁下，记住咧就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 share 我哋嘅节目啦，因为都比较少嘅，可能太耐冇讲啦，啲即系 一个带三个 听众都唔 share， 即系比较少 share 我哋嘅节目啦。你譬如将 YouTube share 出去，喺 Facebook 好，或者喺你啲 WhatsApp 群组，你可以 send 俾啲朋友睇又好。咁另外有个呼吁啦，就系、是、咧大匪看天下，因为太多人咧就 PM 星期二得到嘅 page， 咁变。咗咧，你有啲咩咧？因为大匪本身开咗个大匪看天下嘅，咁大家咧可以咧就 PM 大匪看天下俾佢，因为我哋星期二得到本身冇咩生意搞吓，咁你有啲创业咧，暂时我哋都唔需要 知点回应， 系啦，我哋唔知系啦，我哋都回应唔到啊！你揾大匪得噶啦，啊，咁大匪系咪骗局咧？我都唔知吓，我哋都要撇清关系先啦， 开始要划清界线， 因为可能佢听日就走咗佬噶啦嘛，咁到时啲人走嚟 PM， 喂，唔系喎，大匪滚捻咗我50万喎， 而家要割裂 啊，咁点算啊？咁样，咁嗱，我哋已经喺度决定只噶啦，喂，以防大匪听日走佬啊！咁啊啊讲笑啫，咁记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like 我哋嘅 page，like 大匪看天下嘅 page。咁我哋都鼓励嗰个叫做咧强国生患者咧自己开个 page 嘅，因为咁样咧就会好方便管理同埋人哋联络你好啲吓、啊，即系唔使话下下都 PM 我哋啦吓，因为唔同主持有唔同负责翻唔同嘅嗰个节目噶嘛，系咪先？ 系冇错， 系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